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如果宋纯阳推想无误，正兴街街区应该就是曾经画过这一邪术阵法的地方。阵法是用骨灰按照八卦爻位一一画就，而所谓的八卦符号，说白了就是由一片片长短道道构成。这些长短道道是由这些怨念极深的魂魄的骨灰画就，可知他们的活动地点也只能局限在这些直线范围之内。而所谓捉迷藏也很简单，只需绕行过这些区域即可。宋纯阳把脑袋靠在柜台上，竭力逼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据关巧巧所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主系统对鬼师家的限制会逐步放开。这个限制指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无外乎是鬼魂的能力以及活动范围。宋纯阳身边的圈子单纯，从未接触过恶鬼。他生平接触的最恶的鬼，其修为最多也就是能让人发个烧，然后蹲到人家床头气鼓鼓的磨牙。关巧巧还说过，主系统不会设置必死之局，那么至少说明这里的鬼魂不会听呼吸变位，也不会千里眼、透视眼之类的变态技能，不然啊，他们估计早就集体嗝屁着凉了。玉器店男人的死从侧面反映了一件事，在一道骨灰划定的范围内，鬼魂的能力很强，至少看到那平女撵的人日日跑的架势，速度跟头母豹子也差不离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再放宽鬼魂能力，他们不如现在就自杀呢，说不定还更干脆一些。宋春阳继续抓耳挠腮，这样一来应该就是鬼魂活动范围会发生变化，按理说阵法形态是不会改变的。那么如果主系统想要增加难度，挂阵极有可能会从静止转为运动，至于是顺逆时针或是平移，还需要多加观察。之所以不一下子要了他们的命，该是那个所谓的主系统想要吸食更多的恐惧能量吧。而所谓的恐惧能量又是什么呢？宋纯阳正胡思乱想间，突然听到身后玻璃门被什么东西顶开了。关巧巧握住他的手陡然一紧，两人双双屏息时，都听到了某种圆形硬物的滚动声。那物体咕噜噜滚到了宋纯阳脚边，转了过来，竟是一颗小女孩的头颅。她甜笑道：“ 抓到你了。” 关巧巧几乎要尖叫出声，但宋纯阳立即捂住了她的嘴。然而看似镇定的宋纯阳意识已经昏迷了好几秒，满脑子都是草泥马、保龄球，扔装备就很过分了呀的弹幕。缓了半天，那颗脑袋一无所获，只好悻悻地滚开。宋纯阳抖着手，在同样发抖的关巧巧手心写下：“ 只是一颗死人脑袋而已。” 这颗脑袋眼神呆滞，内里仅有一丝极微弱的鬼气，只足够他说出一句话来。大概是那个饱餐了他们队友躯体的平女发现这里有点不对劲，把自己的脑袋摘下抛来，想要试探试探。如果他们中了招，尖叫着慌不择路地冲出店外，大概就能在大街上和等待着的平女喜相逢了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那滚到铁皮柜前的脑袋就又笑嘻嘻道：“ 抓到你了。” 真靠实力碰瓷。 又在店里问了几个能藏人的地方， 眼看寻找无果，脑袋便又咕噜噜滚了出去。这是当晚他们碰到的最后一个危机。正如宋纯阳所料，半小时后挂阵开始按照逆时针方向转动。随着难度的提示，关巧巧的系统同样给出了关键信息，一本记载着古代卦象的书籍。这本书可以被取出自由翻阅，因为心里有数，宋纯阳很快便在其中找到了符合自己推想的邪卦。但很快宋纯阳清晰地看到，原本干干净净的商店后门位置出现了一个猴皮人，正在地上滚来滚去，似乎是想将这一身用滚水浇肉后粘到身上无法脱落的猴皮蹭掉。宋纯阳在心里复习着那个邪阵的大致形状，拉着关巧巧蹑手蹑脚地自前门离开。阵法一转动，门口街道上的贫女也转移了活动区域。宋纯阳小心规避着阵法转动所及的区域，却不时听到有惨叫声远远近近地传来。管好身边人和自己就已经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，宋纯阳实在无暇他顾。这一个小时大概是他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个小时了。等到听到宣布结束的机械提示音，浑身被冷汗浸透的宋纯阳一晃神，又回到了那间灯火通明的奶茶店。他身上还有关巧巧倒上去的奶茶，手边放着为袁本善准备的柠檬柚子茶，一切都与他进去前的场景一模一样。墙上的时钟仍指向七点半，恰好是方才浓雾升起之时。还有半个小时，他和袁本善要看的电影就开场了。刚才的噩梦仿佛只是一个幻境，但是刚才在任务世界里被贫女追上的男人的身体，如同被橡皮擦过的碳素铅笔画，一点点自宋纯阳面前消失。像这样消失的，还有刚刚为宋纯阳做奶茶的小妹，她也是任务者之一。11个人，只活下来了5个。毕竟如果没有宋纯阳的阴阳眼，想要看破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，就必须得被鬼追逐。计算鬼魂活动的直线距离，等同于在玩命的边缘反复横跳。就算是有这个胆识，能看出鬼魂的运动轨迹是卦象排布的人也不会很多。所以除了关巧巧与宋纯阳外，这些人活着只能说是靠运气。活下来的3人恰好是同盟，对其他人的死亡，他们也只是静静坐了一会儿，露出兔死狐悲的表情，几分钟后便起身离去。跟着宋纯阳顺利过关的关巧巧惊魂未定，对宋纯阳说： 你胆子好大。 宋纯阳呆呆地直视着前方，没有说话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铃铛叮铃响了一声，袁本善自外走入，未欲先笑，可看到半身湿漉漉的宋纯阳不禁一怔： 怎么了这是？ 宋纯阳一眼看到袁本善，小猫崽子似的扑进他的怀里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 这还是刚才那个人吗？ 宋纯阳在异世界里全靠一颗想见袁本善的心死撑着，一见着心心念念的人腿都软了。没办法，袁本善只能宣布取消电影计划，把宋纯阳背出了奶茶店，说带他回去换衣服。宋纯阳哆哆嗦嗦地委屈地说：袁儿，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。 不就是买个奶茶吗？怎么搞得水深火热的？ 宋纯阳原原本本把自己遇见的事情跟袁本善说了。袁本善把宋纯阳带进了自己的宿舍，用2个字简单总结了宋纯阳刚才的一番哭诉。 别闹。 宋纯阳正着着急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衣服给扒了。 老袁，你帮我看看我后背上是不是有东西。 袁本善目光一滞，抚过宋纯阳纤瘦的后背。宋纯阳的脊椎上 自上而下分布着九个深黑的刻印，形状各有不同，而最上面一处刻印痕迹已经淡了下去，看形状像是一幅小号的八卦图。原本善动手摸摸那只行将消失的八卦图，发现痕迹随着它的轻抚淡了些，但抚摸靠下的刻印却丝毫没有变色，反倒有一股黑色的雾气纠缠着攀援上了他的指尖。原本善脸色大变，飞快地缩回手来。 这什么东西啊？ 宋纯阳哭丧着脸。 我都跟你说过了。 原本善的表情转为凝重，他把吓得不轻的宋纯阳抱入被子中，吻了吻他那只水汪汪的碧蓝眼睛。 别怕。 安慰过后，原本善本来打算起身离开，宋纯阳哭唧唧地扯住他的手，软声哀求。 老袁你别走，我怕。 原本善摸摸他的眉毛。 现在让你去洗澡，你应该会更害怕吧。我去给你拧把毛巾，擦一擦身体。你啊，一身都是奶味儿。 宋纯阳把脸埋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双宝石似的眼睛，像极了家养的小奶猫。 那你快点去啊。 原本善笑笑转身离开，走入了洗手间，同时也无声无息地带走了自己的手机。